就在自然本身。变废为宝，循环使用，保护自然，从学习自然开始。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各位好，我们来一起关注最近的天气。受西北气流的控制，今天下午本市维持晴朗的天气，光照很好，气温上升比较快。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1度左右，体感温暖舒适，能见度也不错，适宜各位出行和户外的活动。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2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25%。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有轻雾或雾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90%。 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，晴间多云，偏南风二到三级，气温20到14度。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，感谢各位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。 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。请您准备好耳朵、眼睛和心灵。 那啥，护照、身份证、票根子、火腿肠啥的，别落下啊！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，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，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、花开花谢。 每日一班，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。 旅行号1073，哪爽就去哪，旅行五件道。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，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，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，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。旅行号1073，每天陪你在路上。 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0月24号星期三的11点33分11秒钟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，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.3，北京城市广播，收听我们这档 《人间有真情，人间有真爱》的 旅行节目，旅行号1073。各位好，我是周准。 各位好，我是道道。 这个音乐非常的给力哈， 对，非常的轻快，而且呢，还有一丝童真在里面。 是的，这是一个动画片的一个主题曲啊，反正是很多的日本的动漫相当受大家的喜欢，对不对？ 是的。 在以往我们的节目嘉宾的邀请当中，如果主说日本这方面的朋友，一般都是达人 KOL 或者真的喜欢日本的旅行者，对不对？ 没错。 今天我们找到了资深的专家了， 专家级的嘉宾人物。 是的，人九几年啊，97年92年那会儿 就去日本了、 就去生活学习了5年的时间。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孙波先生，欢迎 孙波先生。你好。 我是东京会议及旅游局中国代表孙波。 厉害了。 哇，厉害了。 就看孙波先生这个着装装束，就特别像在那边生活很久的朋友，对不对？ 是的，非常的考究。就是 对 我觉得用一句话来形容日本的着装，尤其是日本的男生啊，

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，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。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四十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是否想过，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，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，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。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，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、失语、失认、失用、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。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，请不要责怪他，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，耐心、用心、细心。 记忆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，调频107.3兆赫，中波1026千赫。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各位好，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。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气场的控制，困难条件的略微的转差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现在是2到3级。明天10月25号，本市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了，红叶观赏气象指数下降14，不太适宜各位观赏红叶。那近郊的香山八大处等景区处于红叶的观赏初期，远郊呢像八达岭、云蒙山庙、峰山祭台寺等景区呢已经陆续进入最佳的红叶观赏期，只是明天天气不太作美，大部分地区有小雨，不太适宜观赏。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。 离开固有的圈子，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，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。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，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。远一点的风景，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，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。旅行号1073，每天陪你在路上。 每当听的这个演音乐的铺展开来的时候，就像那个画面放大 zoom 之后呢，给人呈现出那种特别细致的一些描述。 是的，是的， 对不对啊？嗯。今天我们要跟着孙波先生，来自于东京会议及旅游局的专业的代表哈，然后去感受东京漂亮的风景以及时尚的文化哈。刚刚在我们的广告间隙啊，跟孙先生聊啊，道道和准子都是去过东京的哈。 嗯。 就一个直观的感受哈，因为可选的太多，我们有一点点盲目， 是的，真的是有点盲目。 就比如坐地铁嘛，到一站上来一看，哎，这个地方好像不太适合我们的年龄段，有这样一个错觉、错位的感觉。 对，就是我有一种感觉，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走啊走，怎么走到一个商场也没有我喜欢的，走到另一个商场还没有我喜欢的， 年龄段有问题。 对，结果下了地铁发现啊，地下还有好大一片。 孙先生，其实这是很多第一次去日本啊、东京的城市的朋友的一些认识和感觉。您今天那个答疑解惑一下，比如说年龄段啊。 哪些适合哪些年龄段的人去游览，你给我们稍微说说呗。 对啊，我觉得怎么说呢，中国人去东京旅游第一次我觉得可能跟团的情况比较多一点，是吧？一般的不管是旅行社还是就是像网上的，比如像这个携程他们那种的，网上那些旅行社，他这团都基本都是一些七大城的一些线路。 是的，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跟团，我觉得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 哦， 你可以对东京整个总体有一个认识。 是， 主要的景点基本都包括在里边，比如说像皇宫啊，像浅草寺啊， 对， 晴空塔。包括这个 上野公园、 排场、上野公园、这些主要的景点都包括在里边了。如果说您呢等于有时间，经济上有能力的话，你可能会第二次来，这时候我就选择、推荐您呢等于自由行， 自己走， 自己走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。但是前提是一定要事先做好功课， 那必须 要先看我们的官网 Go Tokyo， 那上面呢就是整个东京的吃喝玩乐的域，而且最新的资讯、旅游资讯。我觉得肯定会满足您的需要。 就刚刚我们那个问题，比如说年龄段的问题， 对， 你像东京有很多时尚的地方啊，银座呀、涩谷啊、新宿啊、 元素 啊，这些都有。 对对对， 有没有年龄段？比如说到了是20到30岁的女孩，我是30到40岁的男性，这个会有什么一些改变吗？ 我觉得以及从年龄来区分，不是说还是从兴趣爱好， 好， 对吧？你比如说，还从爆买开始， 爆买， 另外这是中国人比较关心的，哎，比较嗨的一个领域。买东西的话是这样，我们看到东京都的给出的这个统计，中国人呢是比较喜欢去这个银座。 银座， 银座，你拿王府井来比啊，又不像王府井，但是银座基本是什么高档品牌 都有， 还有一个是就是非常时尚、流行，哎。如果去东京的话，我推荐首选是去 银座。 哎，除了银座之外呢，还有一些就是非常个性化的，比如像新宿。 新宿 非常的大， 是 吧？在那儿呢，不光是那个购物商店，各型各色各种商店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饮食店，包括歌舞伎町，是吧？从早到晚，非常的 热闹啊，新宿 熙熙攘攘， 对 吧？ 对。 然后中国人比较喜欢的池袋。 哦， 是一个 池袋， 池袋 买袋米， 那块商场也非常多。 是的。 然后呢，比如说像那个元素， 元素 相对来说年轻孩子比较去，比如说像中学生啊、小学生啊，或者说是20岁刚出头吧，那块就流行 区间， 流行元素比较多。 他们就喜欢卖个小发卡呀， 对， 然后那些可爱的那些小东西啊。 还有一个叫表参道，比较时尚的，尤其喜欢看日本建筑的、设计的，而且比较时尚的一些时装店的话，去表参道。 我有一个问题，表参道是我上次最大的遗憾，我就想问一下孙先生，表参道到底怎么去？从哪站出来？ 从元素下车就可以走过去。 是啊，完了从哪儿走？我真的是从元素走到了涩谷。 三个景点嘛，一个是明治神宫，一个是元素，还有一个表参道，这三个地方等于是都很近。你等元素下车的话，你顺那个大道一直往下走， 顺着人流走就好了。 到那儿以后，你把那美团打开就完了。 行，我再去搜一下。 了解哈，其实大概了解了之后呢，还有一些细致的部分哈。作为生活经验那么丰富的这个，比如说我们的孙先生，您在那边您反复去了那么多回了哈，你有没有是现在还会去感受的一些东京的元素，您自己心里边的？ 更多的是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元素，因为现在中国人你看去日本的话呢，这个爆买已经告一段 落了， 虽然也是在持续，但是这个势头已经过去了。现在更多的中国人到那儿以后就是体验，体验呢可能是有美食，是吧？因为这个 美食也是无敌的， 而且就是说现在随着咱们北京人呢这个健康意识加强，日料是吧？ 对， 生鱼片也好啊，居酒屋也好，越来越受了年轻人，包括超过50-60岁人的这个 都是可以去感受的嘛？ 对，因为日本料理里边种类非常多，而且很健康，是吧？美食是一个方面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些叫文化体验，对吧？你比如说穿上和服，在浅草坐上这个人力车 啊， 这个人力车和咱们这个后海的还不太一样， 什么样？ 真是人力的 啊！ 去过京都的也好，去过东京的好，浅草的大家知道，就是人拉的那种的 啊。 穿上那非常漂亮的和服， 当地的服装， 照些相是吧？和服体验、人力车体验，这些都是不错的。还有一些叫料理体验，你可以到那儿去，事先一定要通过预约，学做日本料理。 哦，就做一次 日本的主妇一起，原来到筑地市场，现在筑地市场搬家了，但是也可以的。 筑地现在是不是没了？ 没有， 他 搬到丰州去了。 哦，搬走了。 搬到丰州去了。 哦， 稍微呢，距离稍微远了一点，但是已经正式开业了。